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请听本台记者张欣带来的关于上周末举行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暨国民音乐教育大会的现场。从7月6号到7月8号，这个展览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国展举办。这个展览一共有4个主题，分别是国风馆、西韵馆、跨越馆和乐学馆。国风馆肯定我们都很清楚哈，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西韵馆呢，肯定是西方音乐。跨越馆我想可能是综合的。乐学馆呢，是一些音乐教育培训的项目。好，我们今天走进去，希望通过声音让大家也有置身于展览现场的感觉。大家可以听一下，这就是进了展馆之后的声音。一进展览馆的大门，左边呢是跨越馆，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展位是雅马哈钢琴，右边呢是乐学馆，最先看到的是一个打击乐的展位，很多小朋友在那里打架子鼓。那我就往右边走，去乐学馆这边看一下，看到的第一个展位是一个打击乐的乐器生产商，很多小朋友在这儿打架子鼓。其实这个架子鼓呢，不仅仅是一个乐器，它还是一个游戏的这么一个装置。因为在架子鼓前面有大屏幕，可以通过敲鼓去消除屏幕上的那些水果，敲到不同的点位就可以消除屏幕上不同位置的水果。现在乐器的设计真是跟高科技紧密结合。这边又是一个通过架子鼓进行音乐教育的培训机构，节奏确实是儿童进入接受音乐的一个很好的途径。这儿有个乐学秀场，在展览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学乐器的小朋友，小朋友演奏的这段笛子曲名叫《扬鞭催马运粮忙》，演奏水平还是挺不错的。这边是跨越馆，还是以很多结合了电声的现代乐器为主，吉他、架子鼓、电钢琴，这些相对普及一些的乐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这个展览呢是从7月6号到7月8号，持续3天。展览分为4个展馆，分别是跨越馆、乐学馆、国风馆和西韵馆。在西韵馆这边，大家可以想象最多的展位展出的就是钢琴的还有小提琴的。西韵馆这边的艺术沙龙，在展会期间呢会有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在这里举办讲座，这个时间正好是著名的小提琴家陈曦在进行一场讲座，名为当生活遇上音乐，我们来听一听。 音乐来自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所以说在我们孩子学习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可以 让他一直坚持。我觉得音乐特别重要，不要以为他学得不好我们就不坚持。 在这次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陈曦在他的讲座中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谈音乐教育。他谈到学生学习音乐并不一定是要成为音乐家，但是可以让他在有了一定的阅历以后更好地享受音乐。 我们从小让他们去听去学，就是第一建立一个审美的概念，第二学习，就是我要说的学习音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努力和动脑才能成功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太过于提倡快乐教育，快乐教育好不好？好，那它有多好？那肯定有非常多的好处。那是不是应该 push 你的孩子，应该去逼他去怎么样？那总的来说不应该，但是一点都不应该吗？我觉得不是。首先我们应该要正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潜力和能力是怎么来的。如果是按一个快乐的方式他自己就来了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这个我真的情同啊，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正视的，就是我们是，我刚才说了，是半脑力半竞技。音乐尤其器乐演奏是需要童子功的，就像跳芭蕾舞和这个体操一样。你说我当我16岁终于有主动性了，我终于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我自己通过我的兴趣我特别想学了，对不起晚了，你的腿已经劈不开了，对不对？你的柔韧性已经没有了，你的肌肉力量也已经没有了。 陈曦还以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同学为例子，谈到了持续练习乐器的重要性。 我在耶鲁的时候曾经问过三个同学，一个是在浙江大学，后来现在在微软工作，他每天都弹钢琴，弹得特别好，他肖邦第一钢琴游戏可以从头到尾的弹，而自己还写曲子，特别有才。他是学计算机的，然后又在大学在浙大，然后研究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然后这个然后博士又在耶鲁。我说弹钢琴没有影响你考这些学校吗？他说完全没有啊。他说我觉得没有，他觉得他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弹琴和学习大脑是分区的，是完全是在两个区的。说我每天只需要练20分钟到30分钟其实就够了，其实特别好的经验。我们练琴，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走专业的话，这个东西千万不要丢，你每天就20分钟就可以，它就能维持住你这个对琴的感觉。 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有一个理念非常吸引我，就是让每一个国民学会一样乐器，每个家庭每年听一场音乐会。陈曦在讲座上也谈到了去音乐会听现场的重要性，因为每一个现场都是不可复制的，都是由音乐家和观众共同完成的一次创作。它带给我们的情感冲击力是在家里听 CD 所替代不了的。他还谈到音乐可以随时随地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在调完琴之后，陈曦演奏了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爱的致意》。 我拉一首曲子叫《爱的致意》，这是艾尔加写的。这首作品呢，是艾尔加写给自己的婚礼。这首作品其实写完之后也蛮有意思的，他是在刚开始出版的时候，因为艾尔加是英国人，他当时就写了一个这种作品，然后出版商给他出版，跟他说叫什么名字，他说叫 Greeting of Love， 就是英文的爱的致意。结果卖得特别差，没人买，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唱片，100多年前也没有唱片，人就看那谱子，一看这名儿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他说那个时候啊，欧洲流行法流，我们现在说韩流、日流，对不对？那时候流行法流。他的出版商说，我建议你把这首作品改成法文，所以他是一个英国人，就改成叫 Sound of War， 就变成了一种法文曲子，然后就成为了永世经典的小提琴作品，就每个人都去买。所以说这首作品呢，写得非常浪漫。那如果说 我们用几种不同的情绪来表演这种作品怎么样？那我们假如说这首是艾尔加写他的这个结婚的，那应该是非常喜悦的感觉，那我用一种非常喜悦很有新鲜感的感觉来拉。曾经因为结婚非常痛苦而选择去自杀过，对不对？勃拉姆斯因为订婚也快将近得了抑郁症，最后不得不取消婚约。有些时候你也想不到，对不对？那就是非常痛苦，是吧？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对北京国际音乐教育展暨国民音乐教育大会的一个报道。这次展览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国民音乐教育大会，它汇集了国内外音乐教育界的众多专家，比如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于峰院长、周海红老师，中国音乐学院的谢嘉兴老师，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音乐教育家吴斌，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协会的指挥家于海等等。在国际方面，也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奥地利的众多外国专家，把这些专家带到这样一个面向社会的平台，让他们走出象牙塔来交流音乐教育思想，并让这些思想真正影响到我们社会上的音乐教育，我想这是最难得的。因为我错过了7月6号举办的国民音乐教育大会，为了带给大家关于这次展览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感受，我采访了主办方上海国展展览中心的经理王磊。就是前两年，因为我老听身边的有人说要去逛乐器展，是不是就是这个？ 我们是今年是第四届，我们应该说是之前我们还是在上海为大本营基地。那我们在上海呢，其实是做的一个乐器展，当然它也涵盖了文化、音乐演绎和音乐教育的部分。当然上海展做了17年了，因为这个基础呢，我们来到了北京。那我们想北京展是不是跟上海展的定位要错开？那么我们觉得，哎，音乐它可以跨界生活，那它可以也对我们的这个美好生活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个提升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到了北京做了一个音乐生活展。 嗯，是不是以前在那个北京展览馆那边举办过？ 对，在北展。 对，西直门的北展。 那今年是第四年哈。 对， 有什么不一样啊和以前？ 今年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年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聚焦了音乐教育这个板块。那么我们在北京音乐生活展期间呢，我们办了一个叫国民音乐教育大会。这个大会呢，的确这个会还是不错。第一天我们有将近千人的这样一个大会，来自了9个国家地区的演讲嘉宾，都是在各国家里面音乐教育的领域里面还是比较权威的。那么整个的从主旨演讲到主题论坛再到工作坊，历时3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基本上一个初步的统计有3600多人次参与到这样一个大会当中去。 就是光这个国民音乐教育大会， 光是国民音乐教育大会这个部分。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最终的这个初心和目的也是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国民能够学一样乐器，然后每一个国民都能够听一场音乐会，更多的走进这样音乐艺术的这样一个殿堂，让自己的一个艺术修养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变得更美好。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大的亮点。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有引进了3大赛事。那么在北京音乐生活展期间呢，我们做了这个中国少儿乐队大赛，当然这个在前2年也做过。新的2个赛事呢，是我们做了一个首届 EDM 原创电子音乐的比赛，还做了一个呢中国鼓手冠军的这样一个比赛。这3大赛事呢，应该说也是在我们整个展览会当中比较有特色的。那么除了这个3大赛事以外呢，我们在每一个展馆里面，我们分成4个板块，有很多的艺术沙龙啊、东方会客厅啊这样的一些名师大家的一些大咖的一些讲座和音乐会的分享。 那就是咱们这个展览办了这4年，肯定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是不是这些变化也能反映出这社会音乐生活的一个变化呀？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总体来讲，从观众来讲，就是他们来看，可能我们不过第四年，毕竟还是一个新的比较新的一个展会，可能人气不像我们在上海那么旺，但是我觉得观众在整个展览会上逗留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他们在每个板块，因为我们分成了西韵、国风、跨越、乐学，侧重于不同的受众群体，那么他们在每一个馆逗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去展位上进行一些互动的一些玩乐玩乐，然后呢他可能看了国风馆，他也会去到其他不同的馆，就有传统的中国的音乐、传统的器乐，也有西洋的器乐和西洋的文化，还有特别是跟亲子教育有关的。对， 是，就像前几年我只是偶尔听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朋友说起去逛乐器展，一般他们都说叫乐器展，但是今年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就是我感觉我身边的有1/3的人好像都来了， 是吧？ 有来讲座的老师或者朋友，就是或者音乐家，然后还有就是来办展的这个乐器方面的，有的来我们节目做过嘉宾。对，还有这个媒体的同行，有的是来报道的，也有的是来参展的，就是他们也参与了一些音乐教育的项目啊什么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这件事儿。 是因为可能您本身也从事的跟音乐文化有关，那么因为我们整个的展览会和我们的大会都聚焦到了音乐和音乐教育，所以周边有很多的演奏家，包括教育家，包括同行都会来。然后的确是我们因为可能也是上海展17年的积累，我们在很多的领域里边的音乐家演奏家跟我们特别的熟，小提琴演奏家、大提琴演奏家、钢琴演奏家，特别是像国乐，我们的古筝、古琴、二胡，因为我们在这里4年来了很多的这样重量级的嘉宾到我们现场来进行不同的演绎。 那北京和上海有什么不一样？上海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上海那边呢，它是一个贸易的展会，它是一个全球国际买家采购的一个平台，它都是以乐器的制造商、国内外的制造商为主，面积有将近17万平方米的规模，2500多家参展商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它的买家群体也是这样，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那么这边还是一个贸易的平台，就是大家来采购的， 经销商、代理商是一个商贸的作用。那么在北京呢，我们更多的是看重北京的这样一个音乐教育的一个市场和文化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我们针对的可能很多是老师啊、学生啊、包括家庭啊这样一种角色去做。那么什么是好的，家长有的时候也很难辨别和选择的。那我们做的什么作用，我们搭的这个平台起到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我们把好的音乐教育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音乐教育，怎么是可以使小朋友同学可以快乐的去学习，快乐的去成长，而且还能开发他们的智力，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之前因为乐器展，我们都是音乐教育，看着音乐教育这个市场和我们的展区起来的。从2014年我们做的400平米，后来到几千平米，到几万平米，音乐教育每一年看到很多的企业进来，也看到每一年看到很多的企业就没有了，就这说明什么？市场很乱，很多可能也是一些热钱进来啊，但是就是最后你会发觉始终是优胜劣汰，就是你又懂教育，可能也有资本运作的，那最后可能存活下来了。但是懂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好的品质是最首要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把觉得，因为我们做了，我们当时做的都是体制外的音乐教育，那么我们就觉得体制内跟体制外应该相互的来交流、学习、探讨，因为这个都不相矛盾的，而且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通过社会的力量以及体制内的力量，就是全方位的去推动，就是国民的这个音乐教育、这个艺术素养的这个提升，那我们就来搭这样一个平台。 嗯，对，我觉得你们做了特别需要的一件事儿。 没有，谢谢啊， 谢谢。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山图真是诱惑厉害吧。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的节目请听本台记者张欣带来的关于上周末举行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报道。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共有四个场馆，国风馆、西韵馆、乐学馆和跨越馆。节目下半时段的报道全都来自国风馆。 其实啊，看这个展览就能对今天的音乐生活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比如说，可能展出最多的就是古筝，这也是民乐里面最普及的一个乐器。其次呢是古琴。现在我们都知道传统文化正在掀起一股热潮，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古代文人琴棋书画之首的这个琴呢，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关注。这个展位是粤海艺术工坊，摆放着很多卵。 我在粤海艺术工坊还遇到了曾在我们节目做客的著名古琴家王鹏先生，他告诉我粤海艺术工坊的前身就是他曾经工作的北京民族乐器厂。 对，这是纺锉，尤其是木头有枪茬的时候，正反枪的时候用它就可以错光。 哦， 都是干这用的，越硬的木头越用这种做表面的光滑处理。 工作人员宋少康向我介绍了他们这次参展的情况。 我们那个这两年也是以这个现场制作为主，去年是那个琵琶，今年是软。像大家在那个电视上经常看到这个成品的这个软，没有看到这个是怎么制作的。像这个展会，它是以这个音乐生活为主的，所以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就是制作的过程。我们从昨天、今天、明天这两天半的时间，就是把这个软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就让大家也看一下，包括这些工具，好多就是观众都没见过，都是感觉挺那个新鲜的。 对，是那边就在做是吗？ 对， 我们去看一下。 行，好。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卵的声音。 有四根弦，其实有一些像跟大家更加了解的乐器，吉他。大家听到的就是卵在演奏，非常好听。卵这个乐器它的得名实际上和竹林七弦中的卵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卵弦它演奏卵这个乐器技艺非常高超。当时呢，这个乐器的名字以前也是叫琵琶，叫琴琵琶。正是因为卵弦的演奏技艺非常高超，所以后来这件乐器就以它的名字命名了。我现在来到了敦煌乐器厂的展位，这里有一个讲座，是伽椰琴的复原与传承。伽椰琴呢是朝鲜族的传统乐器，它跟我们的古筝是很像的。 所以呢，伽椰琴演奏延续了中国古代演奏法，就是用手指由下而上，就是再直白一点，就是拽出来的声音。但是你拽是有技巧的，你不能说是这么个拽，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演奏的时候，保证你手指还有全身放松的情况下，把声音达到一种亮的程度。刚开始像你们这个，就是有的家长啊，包括孩子，因为在韩国也是同样问题，说哎呀，老师这手太疼了，我们这不行。其实说实话，是我的手，是因为有茧子了嘛，再疼我也觉不着疼了。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很疼的。但是疼呢，顶多一个星期，你的这个泡下去以后，它有茧子了，你就不会疼了。就因为你这种演奏法，所以造成了你听着，哎，怎么会有打板子的声音？因为伽椰琴在朝鲜半岛，大家都知道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乐器，什么乐器？你知道的吗？长鼓也叫战鼓，是最多的。手鼓是咱们新疆的乐器啊，就是长鼓会叫战鼓。这种乐器呢，多以这种弦乐器配在一起演奏，所以呢，这种打板子的声音实际上是有一种打击乐的声音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敦煌伽椰琴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一点点的音色。李苏芳老师熬了很长时间，其实没有他们，这些乐器没有人做，现在都为了挣钱嘛。你卖一个古筝多少钱？你这弄出来有人买了，这都是未知数。但是我们就是想传承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能够把亚洲的文化带到世界，就以本着这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才发明了伽椰琴。嗯，伽椰琴呢，用古筝是可以演奏的，同样用古筝的指甲，带着古筝的指甲来演奏伽椰琴的声音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比较柔和。所以说演奏法可以直接关系到这个琴的音色。 从形状上看呢，古筝和伽椰琴猛的一看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具体的区别在哪儿呢？我来采访一下这位主讲人，古筝青年演奏家彭丽莹。 我觉得尤其民族乐器里面，古筝是可能是最普及的了，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伽椰琴，您给介绍一下呗。 对，伽椰琴是作为中国朝鲜族乐器的代表乐器之一，深受中国延边地区还有一些喜欢唱的少数民族音乐的人的喜爱。然后呢，因为现在就是一些社会发展的变缘呀，还有一些政治的影响，朝鲜半岛本身就被分化了嘛，有南韩有北朝鲜，所以呢，在南韩的时候呢是有正乐伽椰琴、散调伽椰琴、改良伽椰琴比较多。北朝鲜呢主要是以散调音乐和民间音乐，就是民间小调，比如说阿里郎啊、倒垃圾啊，就是桔梗谣啊，这些曲子比较多。延边地区呢，因为和北朝鲜特别近，所以呢它的音乐形式也是和北朝鲜比较相似的。然后我是呢 本来是古筝专业，我是想去韩国学习中国流失的传统音乐，所以才去韩国留的学。因为现在中国现在的韩国依然保有弦瑟琴、牙筝啊，还有西琴啊这些乐器，所以说我想是通过这些乐器的学习来寻找中国流失的音乐。 真好，那就是传统的伽椰琴和您今天展示的这个伽椰琴有什么不一样啊？ 传统的伽椰琴是十二琴弦，100%的琴长丝，右边没有调弦的扳手和调弦器，它所有的调弦必须是要把整根绳子取开，用力的拉紧琴弦，就是很原始的方法，你才能调琴弦。而且一首曲弹不完，弹一半，基本上那琴弦就已经松了嘛，音准是很难控制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改良的这一款伽椰琴呢，25弦仰角式的25弦，仰角式呢是既保持着传统，可以就是传统的可以调弦的这种文化形式，同时呢是用了现在的演奏的现在的这个制琴法，七声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都有，就是有点这个。 这个仰角它是有它的功能的，不只是为了形状，是吧？ 对，原来的仰角呢是就是调琴的调音的部分，但是现在我们那个仰角呢其实就是一个文化形式，属于装饰作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这个是越南筝是吧？ 这个是从越南做回来的潮州筝，因为我们在唐代的时间还有这个历史的时间，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古筝全去日本筝、韩国的伽椰琴，还有越南的越南筝。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全去给他们越南的那个技术搬回去潮州筝里面，你看到那个都是用钢丝弦的，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比较老旧的时间，就是早年用的那个古筝都是用钢丝弦的。 其实中华传统筝的家族非常庞大，尝试恢复中华传统筝的不只有制作敦煌筝的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还有我现在采访的这家来自香港的公司，他们从越南带回了曾经失传了的潮州筝。 一般他们呢，其实在越南呢一般用的是16弦的越南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喜欢就是开这个摩托车，那这个可以背在后面，就是就怎样就走了，或者去散客什么。然后，但是我们一般因为现在我们古筝的音乐的话，一般21弦的古筝比较通用，所以我们还是有做到这个，就是21弦的那个潮州筝过来放在这。 哪个是21弦啊？ 这两个是19弦的。21弦的我们没有带过来。然后我们是香港的公司，那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古筝国际化嘛。然后我们把这个古筝这个好的乐器就往外推广，就是有这个想法在。 那现在往国际推广，觉得做得怎么样啊？ 其实还好啦，就是比如说在西方，就是洛杉矶那边，就是 LA 那边，其实也很多不同的人，男的、女的，是中国移民的，或是就是本来也是美国人的，他们也慢慢喜欢有这个兴趣去学这个古筝。我们是把我们从唐代全去日本的那个传统做古筝的技术，现在搬回去我们做古筝上面。然后我们这个做法是传统那个全挖的一个那个做的方法。 就是一整块木头，然后 整块木头挖空来做那个古筝的。然后我们做这个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手工的那个日本做的民乐，我们是第一家。 咱们这个炫光有多少年了？ 虽然说的话，我们这个厂呢，其实已经超过100年的历史，因为他们都是传统家族的传承。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山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张欣，今天带来的是对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报道。刚才我提到了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和我一样在这次展览上想到了竹林七贤的还有古琴家王鹏先生，他在这次展览的东方会客厅有一场讲座，名叫琴鉴，讲了古琴的鉴赏。他说正音必正心，好的古琴音乐来自于良才、善拙和妙旨。 正音是指的三个要素，第一是良才，有很好的材料；第二是善拙，有很好的制琴工艺；第三是妙旨，你有很好的演奏方面的一综合的系统，这里面包括有哲学、美学、意境、逻辑、音乐技巧。 除了王鹏先生以外，曾经做客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中国民族乐团的琵琶首席青年演奏家董小林，也在东方会客厅有一场讲座，他讲的是琵琶音乐的文武之美。 那么中国音乐尤其是文曲，它是一种线条，从文人音乐的古琴，从中国的戏曲艺术唱腔到二胡、笛子这样的旋律都是单线条旋律的。大家都在说中国的音乐很有韵味，讲究这个韵味。那么这个韵味是来自于这个音之后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琵琶上有很多技巧是用钢琴不能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音会拐弯，我们的一个音弹出来可以有千变种的变化，那么这也是琵琶音乐中本曲中的一个韵味的魅力所在。 董小林在讲座上讲了他对琵琶文曲、舞曲的理解，代表性曲目，还现场演奏了文曲《飞花点翠》、舞曲《霸王卸甲》等，并且在讲座结束后和我谈起了他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 其实我来到这儿挺诧异的，没想到是这种很开放、很接地气的这种环境。但是还好，我觉得大家都还很感兴趣，还是真的有人会愿意坐下来听你弹弹琴，讲一讲这些传统的东西。 就是再安静点就好。 对，就是环境比较嘈杂，很多他那个像文曲那个弹几个，他们很多细腻的东西听不到。对，但是我觉得也很有效，我觉得对这个普及音乐，对这个那个音乐市场整个的发展，我觉得还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除了演奏和欣赏以外，你能给我们说一说怎么鉴别琵琶的好坏呀？ 琵琶在民族乐器里还是比较有收藏价值的。第一，它的我们先看它那个背板，背板一般好一些的就是像贵一点的木质，就是小叶子檀、大叶檀，还有老红木。因为现在木头都很贵嘛，所以收藏琵琶也非常有保值的作用。那么琵琶呢，一个是木料要好，另外一个它要完整。有一些上漆的琵琶呢，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拼凑，那么大部分现在如果木料很好，它会把整背都露出来，看它的波纹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音质。那么如果是一个收藏木头的爱好者，我觉得他可以不在意音质，但是如果又喜欢音乐，那么如果他的声音又非常做工做得特别好，那一定是比那种声音差一些的更有价值啊。 但是现在很多琵琶都是很多专门的师傅去做，比如说很著名的满瑞星师傅啊，包括现在有很多人在做琵琶，还有乐器厂在做琵琶。那么其实是私人的，像师傅的这种，做工更细致，它的用料更完整。还有一个叫王正明，还有曹卫东，他们都是做琴做得还不错的，很有名的。那么有名的这种人的名的琴也是要比普通的要贵一些。 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上，除了我们的传统乐器以外，还可以看到一些近几年新发明的乐器，比如说这个瑟空鼓。 大家听一下这个乐器啊，它这个乐器叫瑟空鼓，很多小朋友也在这儿模仿，这试着敲，上面有哆瑞咪嗦拉哆六个音，是吧？还是按中国传统乐器的那个声音，宫商角徵羽。那个来做的，它的声音确实还挺动听的，我们听一听。这个是就是模仿的是编钟的声音，确实是有比较像。然后它的名字呢，瑟空鼓，是颜色的瑟，空鼓就是空谷幽兰那个空谷。 因为瑟是有形，空是无形，瑟。 我觉得现在音乐的教育和音乐的这种爱好的培养，尤其是在成人这一块，越来越多的呢结合了很多身心灵的成长啊、疗愈啊，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我们在前些年特别关注音乐的技术之后，现在开始回归自己的心灵，回归人的本身。这是大概是哪年发明的这个乐器？ 我们已经研发五年了。对，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7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